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这个昨天我遇到一件事儿，出去之后呢，咱们门口这个水泄不通， 怎么回事？ 说呢，平常这交通还不错呀，后来发现孩子们是一部分好像军训回来了啊，因为这都提着一个手提箱，然后呢，还一部分可能是开始返校了。 就是已经快到开学了，所以呢，很多学校可能提前要敲打敲打学生了， 也就 回来做做准备了。 咱们一看一看一下日期啊，24号还有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对对对， 整整一周啊，就是一号是一周五嘛，就开始开学了， 暑假进入倒计时了， 终于让我们这心里边痛快一点了， 过一天少一天呀， 不能这样，孩子们，咱们也是从那个过暑假的时候过来的哈。 对， 今天就来说说自己的暑假生活吧，来形容一下自己的暑假生活。欢迎各位同学们啊，也欢迎这个各位已经上班的，说一说当年自己的一些暑假的一些这个情况哈、和生活，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其实说到暑假，我觉得它应该分为几个部分，就最少是仨部分 啊， 就是放假前。考完试这个返校得分之前那一段、这一段呢我觉得是比较煎熬的，而且是这个最爱励志的那一段，对吧？一般都跟自己说了，哎呀爷你记住了啊，你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这次虽然考不好，但是不代表以后，从这次开始利用这个暑假我要好好的补习，我要认真的学习， 制定了一个暑假计划， 对，把以前没有这个学好的功课、这时候都补上来， 是 啊，我相信这是什么时候都不晚啊，能追上其他同学的。然后这是这个拿分之后或拿分之前，反正就这一个阶段。拿分之后，哎，开始暑假的真正式开始，这又是另外一个阶段了。 是， 哎呀，刚开始是不是应该先休息休息、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现在学习这个状态也进入不了佳境，所以必须要调整一下， 是 先休息，适当的休息，为了之后更好的去学习，更好的提高。休息啊，休息完之后休息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三周啊，一直哎，后来发现就各种好好玩的该玩的，当时心里边想着这假期怎么过能玩的全给玩个遍，到最后大概也就现在这个阶段吧，还有那么一两个礼拜的时候想起来了，哎呦，好像暑假作业没怎么写呀， 暑假计划也没有完成啊， 这倒不着急了、关键是赶紧得交差呀， 是 开学9月1号得交差，得交作业呀。 我估计你说出了大部分大部分的学生可能这个假期都是这样过来的、 这是一个阶段哈、也希望大家呢也把自己的一个假期呢简单的形容一下，告诉我们这假期是怎么过的， 是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同样啊是这个不仅仅是初高中开始开学了啊、这大学呢应该是也是进入到这个开学倒计时了，中国的家长呢也是为了参观清华啊，这个做出了一些努力，只是为了激励孩子们学习，怎么回事呢？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啊，为了这个激励10来岁的孩子啊，这个取得的学业成功，不惜在假期呢用冒险的方式进入到大学的校门当中啊，这个我们来看看一项报道，这个说到了，随着这个越来越多的游客啊，主要是有着这个10来岁这个孩子们的家庭呢，就会来到北京名校清华校园。清华大学呢规定每天最多只接待6000名游客。那上周呢，就是来自河南的一家四口藏在了非常小的快递车里边，想要进这个清华的大学啊。母亲也说了，他给了快递员20块钱，让他们藏在这个不到2米宽的快递车里。这家人呢，试图啊用这种方式躲避学校门口大约从凌晨2点就开始排的长队。那此外呢，这个位于福建省的这个厦门大学的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也是对游客的假期啊，试图以非法这个非法的途径呢进入厦大校门的情况呢，也是表示这个忧虑。那据这个厦门日报报道呢，厦门大学的这个保卫处处长也说到了，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啊，这些安保措施，但是许多游客呢仍然试图像什么翻墙啊、爬树啊，甚至是用隐藏的这个什么隧道啊进入校园游览。许多大学呢也是都没有准备好去接待大量的游客，大部分的这个大学呢也是试图啊鼓励这个团队游，但是团队呢必须是预约，而且呢是由导游带领的。报道也说到了，说中国家长呢也是越来越急切的 想带着孩子们去看一看中国的顶尖学府，希望这样呢能够这个激励孩子们在学校更加努力读书。 相关的这种新闻咱们之前也说过哈， 哎， 就家长的初衷呢肯定是好的， 对， 想让孩子受一受熏陶，但是呢家长的这种方式呢绝对是不可取的，就对孩子来说呢是一种错误的引导， 没错， 破坏了规则嘛。 而且我觉得既然是想看到这个整个人家清华啊到底是有多么好，其实为目的就为了激励孩子们嘛，就好好学习，你看你要考上这样大学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第一关应该看的就是凌晨两点排队这一关。 哎， 为什么你说这么多人在排队，对吧，你得看看，你先得带孩子体验嘛，就要体验从头到尾，您不能从先给孩子开个小差先从这，而且用这种手段放把孩子放在这个快递车里边是吧，进去之后你想让孩子第一印象啊，我进这个学校其实是有途径的， 是的， 对吧，这个一想先把这路想歪了，其他你我觉得其他教育都没有用了。 如果孩子一旦学会了说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是38000一根啊，脐带式的 iPhone 数据线问世了，可以边充边动，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也许呢您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iPhone 数据线，第一眼呢看起来稍稍有点不自在。那这款数据线在充电的时候会有这种微动，就像是母亲为胎儿输送营养物质一样。设计师说了，说这个创作灵感呢就是来源于人类对手机的这种沉迷。那这款数据线呢单根是5000多美元，折合人民币3万多，接近4万块钱了。都够买一台新的了。 买五台新的 iPhone 了，不 啊，我以为是5S 呢。 啊，对、啊，所以说这个，你看啊，这个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这类似的这种充电器。 没有，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概念出来 了。如果说它长得，其实它都没有什么概念，就是说，如果说它说这个叫脐带，我觉得不如叫大肠，就是插在那儿之后啊，不仅仅是说会蠕动那么简单。就是它的插的方式，你看咱们普通的手机这个插口就把这个线直接插在里边就行了，这个插的方式呢像一个大肠包裹着一半的手机，包裹完之后呢，而且外边形状就大肠那种形象嘛，然后还会蠕动着，还会咕咚咕咚，哎呀，那他是这个文章当中说的一句话，说第一眼看啊稍稍有些不自在，我看了好多眼还是觉得不太自在哈， 视觉上应该不是很舒服的感受， 不是一般的不舒服哈。继续往下关注，来看看这个史上最贵的 iPhone 8就要来了，它长什么样呢？自打去年 iPhone 7发布之后呢，对于全国的这个全球可以说啊果粉来说呢，只期待一件事，那就是等着这 iPhone 8上市了，尤其是这个中国一些小伙伴们似乎更加的期待。为了等到 iPhone 8呢，这个也是生生的把这苹果在大中华区的业绩都给拖累了，这个不是玩笑。苹果公司 CEO 库克呢，曾经就在这个大中华区业绩下滑的原因当中啊，这个解释当中说到了，说手机销量暂时下跌是因为受到了 iPhone 8市场传闻的影响，有关未来产品的报道呢，可能也会导致消费者推迟购买 iPhone。哎，我们来看看，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呢，新一代的这个 iPhone 8也是预计在今年的9月17号发布。尽管呢，离正式发布呢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人们呢对其的猜测和爆料似乎是从未停息过。整理了一些这个最新的消息，也让我们一起来这个看看这款被称为啊是史上最贵的 iPhone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提到一个，就是名字还叫 iPhone 8吗？10年之前的第一代 iPhone 的发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那10年之后这个 iPhone 又迎来了一个新的产品，但是一如10年之前一样，人们根据产品的迭代已经是将新产品冠上了 iPhone 8的名字，如果不出意外，苹果也将会用这个名字来作为这个新品的发布名称。另外呢，对于销量不佳的中国地区来说， iPhone 8或许能够为它带来意想不到的销售效果。那么8对于中国人来说代表着幸运嘛。因此呢，人们可能普遍认为新手机还会叫做 iPhone 8。不过呢，也有研究表示了，说呢今年这个 iPhone 问世10周年，人们也一直在期待特别宽，人们就是这个期待呢也是更加的宽泛了，说不定这个新款会叫做 iPhone 10呢。甚至有人认为这款最新的最高端的可能也是最昂贵的手机会被称为 iPhone Pro， 那就像是 iPad 现在有了这个 iPad Pro 一样。 哎，那咱们说半天啊，这个到底名字叫什么？这外观是什么样的呢？那今年的这苹果新机不管叫什么名字，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莫过于这个长什么样了。 嗯， 随着这个九月份越来越近啊，无数的这个 iPhone 8，哎呀，真机曝光啊，还有人就发出什么什么上网的这些手机视频，真真假假，让人难以分辨。那从这些曝光的图片当中呢，也是可以看到新手机采用全面屏的设计，并在全面屏下边呢，使用这个隐藏式的啊。指纹识别技术，后排呢是竖排的双摄像头，有网友就非常智慧的说了，横七竖八没毛病啊，这七是横着，竖不八的是竖着的哈、啊。还有这个网友呢也在微博当中呢也爆料说了，说自己偷拍到这富士康啊。iPhone 8的生产线了，从一段时间时长呢只有10秒钟的视频显示内容来看呢，这是手机质量这个控制啊什么测试，而调试的正是这个后置的指纹识别啊，也是这个苹果的这么一个这视频啊。有网友也认为了，说这只是苹果测试后置指纹罢了， iPhone 8呢使用后置指纹识别的可能性并不高。 哎，再来说一下科技方面，这个 iPhone 8有哪些新的特性，我相信也是很多人最关注的。 哎， 首先就是红外传感器，黑夜或者是暗光环境下能够做到面部识别。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 3D 面部识别，可用于验证你的这个 Apple Pay 解锁你的手机，一微秒的时间内解锁啊，这些场景中的 就越来越快了。 是的，是的。再来说一下第三点，就是无线充电快充。第四点是智能相机改进场景，还有物体检测。第五点就是点击屏幕就能够唤醒。第六点是全面异形屏和超窄边框设计，以及虚拟 Home 键。哎呀，第七点呢是双玻璃和金属中框。哎呀，第八点是 OLED 屏。 嗯， 还是有很多新科技的。 其实每年就是在这个八月份啊，就是其实说就是九月之前吧。 嗯， 有两件事特别重要。第一个就是马上开学了，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iPhone 要马上新机上市了。上市之前呢，其实每年我都会简单的关注一下，而且呢就是每年我会发现所有发出来的视频和图片基本上啊大部分和真机都不一样。尤其是这个视频，你看怎么着，哎，就转来转去，告诉你这个什么有各种这个投影功能了，能这个虚拟投影出什么样的景象来了，然后这屏幕怎么弯曲了，屏幕怎么大了。等出来的时候，你发现那个 iPhone 还是你心目当中想象那个简单的 iPhone， 就没有超出你的预想。 对，没有超出那么大的预想。所以说，这些吧，就是像这些特征什么的呀，就是嗨，这个听听啊，意思意思就行了吧。 其实也许很多果粉就喜欢在这个还没有看到新产品之前，这个猜测想象的过程， 就跟发工资之前似的，每次都哎呦，这月得发多少钱呀？ 嗯，怎么也得突破6位数吧？嗯， 个十百千万十，哎，差不多啊，按这个预期走吧。 工作20多年了，是吧？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一起来说说这个，形容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请公众平台 YGTP 986， 我们来听一首郭靖的歌曲《往飞，往未来飞的客机》。 我相信一定会再遇见你。 看着你搭上往未来飞的科技，我会是你迷途时的星星，我相信你将会是一个有故事的你，你放心，你放心。 好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说说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 是 对吧？刚才跟大家就是简单的抛砖引玉了一下哈，说了一下，就是我觉得有应该是按照咱们的思路，应该有那么三个阶段。但我觉得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就不用说了，对吧？ 是吗？ 就第一个你就励志那阶段嘛，有什么可说？大家都这么励，主要其实就玩怎么玩，怎么享受的， 就怎么度过了一个丰富而愉快的假期生活。 哎，尤其是这个暑假哈，来看看卖减肥糖豆的，他说了，白天不起，晚上不睡，一旦躺下就不想动，除了空调屋啊，嘴里放不下雪糕、冷饮和大西瓜啊，但是嘴里无时无刻的不再说，开学之前我要瘦，开学之前我要瘦。 哦、看看你的行动，也觉得。估计是没什么希望了， 就是这么瘦下来的。 是的 啊， 来看这朋友说了，我的假期生活天天都在写字啊，你看人家在练字， 你看看， 这也是好好学习的一种吧。 对，每天都在写字，为的是开学之后能够给自己心爱的姑娘写封情书，啊，没有没有，人家确实发， 不要恶意揣测人家。 哎，那个你看人写的可是就爱情的事儿啊， 哎， 印象中的爱情好像顶不住那时间，所以什么。 我不能再帮你圆场了 啊！ 可能你真的是这个目的。 啊、你看你我说对了吧？我还没看的时候，我这么啊仔细看，哎，再来看看瘦了36斤的小仙女，她说了，从138到102，瘦下来的人生就像开挂似的。 哎，你看这个假期果然还是有价值的，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在健身房见到了几个小朋友，就是大概就是初中啊、高中这样的， 就那种小胖子，然后呢就一直在假期努力的，后来这段时间去、 哦、 前段时间去军训了、嗯、啊，就是每天早上起，每天早上起他在咔咔咔在跑步啊锻炼呀、啊、然后有一个教练每天在盯着他，就是你知道那种孩子惰性比大人还要严重，就是教练一不堪自己就不动，就是特别可爱一个小胖子，但是人家长得一米八，初中生一米八五了，然后呢很壮实那种，然后就一直在那练啊，每天早上起你看到他在跑步机上，哎呀哎呀哎呀，特别辛苦特别辛苦。 哎，那你观察他这么长时间发现他有变化吗？ 还没看到变化的时候人家已经去军训 了， 祝 他好运 啊，没准一军训倒瘦下来了。 哎， 但是我相信啊，有这么一好运动的习惯之后啊、 嗯、 慢慢的可能就会瘦下来了。 对对 对，毕竟还在蹿个的时候别太注意减肥。 对照一下前面那位说天天在家里边 啊 各种方式宅， 空调什么、 嗯、 这冰箱吸过的这种， 什么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倒着的，你看比较一下差距还是很大的。 对，倒着不如吃饺子的、 嗯、 啊。我想买个火柴，他说了空调 WiFi 西瓜，我就往那一趴。 来看这位叫这个小迷妹，她说我的作业还没有做完，怎么就开学了呢？ 嗯、对呀、啊， 开学的时间是不等你的。 对，就而且就是，我相信一说做作业的话啊，这事儿虽然咱们不提倡，但是可以跟大家聊聊。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做作业当中，就是最大的这个回忆在哪儿？我觉得好像。你先说说你对这个是尤其是大本啊，大本作业 嗯，我是就是那种特别认真的学生， 嗯， 上学的时候除了到了高中之后 啊 哎稍微有点放羊之外， 嗯， 就是在高中以前的阶段， 嗯，都放的是牛， 只要不管什么假期，这个肯定是完成作业是第一位的， 嗯， 要不然的话我会觉得心里搁着这个事儿放不下来， 放不住事儿， 对对对， 哎，玩不下去。 那个时候都是啊，我妹妹心中教科书一样的姐姐呀。 哦， 啊、 来，妹妹告诉你怎么怎么能变成姐姐，把姐姐的暑假作业给你写啊。 嗯，当然高中之后就不是这样了。 对于我们就是稍微有点淘气的男孩来说啊，我觉得暑假作业有几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个，那时候哈，这个暑假作业前几篇工工整整，哎，认认真真；后几篇寥寥草草，哈，敷衍了事。而且还有就是，真做不完。因为你想想，当时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本就三本，语数外三本，三大本，还不包括发的片子和让你写的作文，对吧？那个大本呢，这个写写啊，你也就没有动力写了。后来呢，就从中间啊开始往外抽，从中间这个缝线的部位、啊、往下顿。这事儿不提倡啊，但是就必须说说当年的那些有意思的回忆写经历。 没错，就是很多上、 啊、 就是很多学生其实一听就都明白了、 嗯、对， 上学的时候都耍过这些小心思， 哎，但老师其实都知，一摸你说人家那都三十多页，您这倒好，一摸就十篇，那这个谁摸不出来。 可是你知道吗，那时候我特别不甘心的就是我发现辛辛苦苦写了一假期的作业，可是到开学之后、 嗯、 哎呀很高兴的交上去了，发现都落在那儿、 哎、 最后老师可能也 哎这话可不能瞎说啊， 我那个时候是那样， 我那时候也那样。现在人家老师应该认真的给你批判了、嗯、啊，哎，批改完成了。 因为现在可能留作业的方式啊，还有内容都不一样了。 对， 嗯 嗯，估计是两大本作业了。啊、 同情现在的孩子哈。 对，来看看其他朋友哈。 嗯。 这个最好的理师他说了，电影、游戏、睡觉。 这还不错，就是目前看到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现在。都已经是告别暑假的朋友了还是怎样 啊， 我觉得他们说的还都是一种自己可以支配自己暑期生活这样一种状态啊， 嗯， 也可能是大学生了， 哎、 嗯、 哎， 就很多现在的这个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 嗯， 完全都是假期是没有自己自主权的， 对， 父母给安排好的，这种 一部分是哈、啊、王大成也说了，包了这辈子我都包不完的蒜啊，打了这辈子最多别人以为是骚扰电话，哎呀，为了生活嘛。 哦 啊、 嗯， 这个包蒜我理解啊，我理解，可能就是，比如老妈做饭， 嗯， 对吧？这个老人家，比如奶奶家、姥姥家做饭， 帮家里人打打下手。 对对对对，基本上这蒜是用的比较多的嘛，一葱一蒜，对吧？需要包的。啊，这算是基本上孩子们这个已经固定的一个岗位了， 哎、 就是一做饭来，孩子去包蒜，把头包完了啊，包一半啊，都提前说好了， 至少还算干家务了。 对， 嗯、 算干家务，但是你包那一地蒜皮儿怎么没说呀？啊，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去形容一下你的假期啊，假期生活。

总是充满感情，所以今天你向我告别，我也会微笑着来送你。 小妹妹从我的狼牙送到了大门西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狼买上梨两颗呀，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凉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狼牙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啊，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块来聊的话题，形容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哈。上半时段跟大家聊了很多啊，这个大部分其实都是玩过来的。 对对、 啊、 就是目前为止用刚刚那个就是包了一假期蒜头的那个朋友的话来形容，就是 啊 一地的鸡毛蒜皮儿、 啊、对，一地鸡毛蒜。哎，你别说，人家还有练字儿了 啊、 对吧， 对对对， 还有认真，比如像你，还有这个瘦了不少的那些， 还有认真减肥的， 哎、真是有努力的哈、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资讯吧。刚才说到这个 iPhone 8可能没有说全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到底九月能否这个如期上市哈？按照往年的这个惯例啊，新 iPhone 的发布时间呢是至少是八月初或者是中旬，就有媒体给出准确时间了。随后呢，由苹果公司在官宣啊。那今天呢已经是8月24号了，这苹果公司呢仍然是没有给出权威的发布日期，这有些反常啊。所以说关于这个 iPhone 8的发布时间呢，分析师也看法不一啊。加拿大的这个某家银行的分析师就说了，说苹果第三季的这个良好财季的这个良好表现啊，意味着 iPhone 8呢完全可以如期面世。但是瑞士银行的一个分析师也认为了，说这个 iPhone 8会在9月份完成生产，10月份发布啊。这个摩根大通分析师也说到了 ，iPhone 7S 和 7S Plus 呢可以在这个9月就完成发货，但 iPhone 8的发货时间可能要延迟到12月。而科技媒体也是更加的悲观了，说 iPhone 8的是在这个年内啊开卖的可能性都不会很大的。 哎呀，真是吊足了很多人的胃口啊。 哎， 嗯， 我倒觉得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有点反常的情况倒是吊足胃口的这事儿呢。 是， 嗯， 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其实呢也是在各方猜测吧。 哎， 这是史上最贵的 iPhone， 价格是8000元起、 嗯、 这个是到底最后见不见分晓啊，我们到时候要看的。那可以确定的是呢，随着新功能的加入， iPhone 8的售价也会水涨船高。事实上苹果每年都会提高 iPhone 的价格，而新的这个产品到底会卖多少钱，这部庆祝 iPhone 诞生十周年的手机呢也是被消费者寄予了厚望，售价可能会达到1200美元，也就是接近8000元人民币，成为史上最贵的 iPhone。 嗯， 那么最近呢也是微博上爆出了疑似是国内 iPhone 8培训的 PPT 显示，说这款机子呢国行的价格大概会在8000元以上。 哎， 不过现在看起来呢都是各方的猜测嘛，到底它这个价格是多少，要等它发布日期确定之后到时候上市才能够见分晓。 嗯，所以说其实大部分时候咱们还是这个 观望。 哎，观望观望观望。 对呀、 就是等着看看那个 看看热闹， 上市的时候会不会去排队购买。 哎， 啊，对对对，这是比较关心的事儿哈。 嗯， 我相信现在其实大家这个消费还是比较理性的了， 是 不像以前哈。再来看看，但是这个消费理性，但是对这个某样东西喜爱不一定理性了啊。一位女子在北京的王府井的这个苹果店内啊，也是 iPhone 7的这个事儿啊，偷走了一台展示用的 iPhone 7样机，手法是十分的简单粗暴。 见扯不掉手机上的安全扣，干脆直接扯断安全绳啊，然后得手之后淡定离开。那民警呢，根据监控画面，最终将嫌疑人查获。目前呢，该女子因盗窃罪被刑事拘留。 嗯， 啊， 简单粗暴。 对， 来看一下，这是南京大妈地铁里边吃大饼，而且呢还是舌战一车人呐。最近南京的一位大妈在地铁上吃大饼，而且呢还戴上了一次性手套，被列车管理员劝阻之后，大妈反而说：“我下次不吃，这次可以吃哎。”反正呢我有的是时间，你们最多关我24个小时。哎呀大妈，这个一边说呢还一边翻着白眼儿。这旁边有人劝了，说地铁里不能吃东西，结果这个战火就燃起来了。 嗯，这两条这个资讯必须一块儿说，因为这两位人，这个女同志啊真是有点，哎呀， 有相似之处吗？ 相似之处， 嗯， 第一个是这个简单粗暴的这个偷手机的这位女子啊，确实从视频当中来看，这女子那真是简单粗暴，不顾旁边个人的眼神，就直接瞪这手机，就直接瞪瞪完之后发现不行啊，手机这儿瞪不断，那直接瞪绳子，直接瞪，好多人都看傻了。然后呢，其实如果没猜测错的话啊，手机可能还在手里边没捂热乎呢，就在麦当劳被警察叔叔给摁在那儿了啊。第二位这大妈是更惊险了，因为这大妈呀，本来其实这吃大饼是不对嘛。后来呢这列车员阻止啊，大妈就说不行，我这下次不吃，我这次必须吃完了它。然后呢旁边几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人家就好心说了一句，说大妈您在这吃不对，说这个影响咱们整个车厢的味道啊，跟您有什么关系。一下真的是像咱们这个资讯当中说的，战火蹭蹭的就燃起来了，而且说跟你有关你什么事啊，你穿制服了吗，你怎么不知道。哎就真的，哎就感觉一个泼妇在地铁当中自己做错事了，反而去跟哎真的整个车厢的人去唇枪舌战，哎呀真的是太丢人了。 是 啊，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关于这个手机的事儿哈。手机装百余这个 app 啊，79个可定位，14个会监听。那江苏省的消协也发布了关于手机应用程序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的发布会。那现场的软件检测当中啊，手机下载了100多个应用，那79个应用可获取定位权限。在短信和彩线这一项上呢，这个有23个应用呢也是可以直接向通讯录上的联系人发送短信，有96个应用可以直接发送彩信。而点开电话与联系人，有14个应用可以监听电话和挂断电话，非常的吓人。记者也了解到了，大量的 APP 在安装的时候呢，未经过用户选择，就会自动获取了很多个人信息，比如说像精准定位、通讯录、发送短信等等。这种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呢，很有可能被泄露了，最终啊，这个侵犯消费者的个人隐私。 再来说，这是5块钱和25块钱的牙膏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哎，有什么区别呢？ 嗯，真的是有真相了。我们来听听，牙膏贵出来的呢，这部分是添加剂的成分。首先说说第一点区别，就是健康牙齿。 嗯， 想劝健康牙齿，建议您还是选普通的牙膏。 嗯， 那么是预防龋齿的话呢， 这不是想健康牙，就是你有健康的牙齿，就用普通牙膏就行了。 哦， 预防龋齿，哎，要用这个其他的牙膏。 嗯， 啊， 这个。还有就是疾病这方面是药物牙膏。 嗯， 那么先将牙膏涂在牙齿和牙龈上，3分钟之后再刷掉。如果是这个轻微牙齿变色呢，可以选择美白牙膏，但是仅限于去除牙齿外源性的色斑，对于像四环素牙等等深层的内源性色斑是没有效果的。 哎， 这区分一下不同牙膏的不同功能。 嗯，对，区分一下哈。再来看看，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最孤独的女鼓手啊，大妈呢桥下打鼓6年如一日啊。北京有这么一位59岁大妈，每天去高铁桥下去练这个架子鼓，风雨无阻坚持了6年，每天练习时间长达10个小时，从一窍不通到现在可以完整的跟着打这个跟着音响啊打完一首歌曲。人家大妈一句经典的话说了啊，年龄问题不是障碍，音乐让我越来越年轻啊。确实如果看到这视频之后，大家就觉得哎呦心里边特别的暖，而且为了这个架子鼓，这大妈真的是越来越年轻，你看整个这妆容啊和这个衣着啊状态都是特别年轻，而且就很多细节。第一个就是你看这脚底下基本上含了那么6-7盘蚊香，就夏天蚊子多嘛， 是 尤其是这个野外啊，盘6-7盘蚊香，这让人特感动。还有就是那个座子坐湿了全都。 你想这夏天的这个人家大家动动次打次什么的这个啊，打的时候身体肯定是啊非常累啊，流了很多汗。 对，而且让我感动的是，我觉得大妈呢，首先呢，她选择这个自己的梦想去追求的时候呢， 啊， 也还兼顾到别人了， 哎， 就想到了有可能这个打架子鼓这个 会扰民， 对，可能会干扰到别人， 嗯， 所以呢，人家专门选了一个哎稍微清静一点的地方啊， 哎， 投入的去追求梦想， 值得尊敬的一位这个有爱好的大妈， 是， 有梦想啊， 嗯。我们再来说。这孩子呢也是一熊孩子，闯入了过山车禁区，结果导致30名游客也是倒吊在空中半个小时。最近呢，在这个日本大阪环球影城内的一个过山车刚刚发车，突然有一名熊孩子闯入到禁区，过山车呢也是被紧急停止，30多名乘客呀就只能倒吊在过山车上，直到半个小时之后才被解救下来。 嗯， 真是熊孩子，所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想一想，本身坐过山车那么刺激的项目，哎，突然之间停住了， 嗯， 然后还是整个是处于一个半吊着的状态， 更刺激了吗？就， 嗯， 对吧？有些问题，有些问题是熊孩子的问题，但有些问题是父母的问题。 嗯， 咱们来看看广西南宁的一名网友啊，发现了一个男孩呢在拿砖头啊砸这共享单车，而男孩父母呢就在身边，而且并未制止。该网友呢是上前教育时的父母却称：“哎呀，你看，他见别人砸，他也砸，小孩闹着玩的。”这名网友也补充说到了录视频。是想批评不文明现象，也希望不要过多的去指责孩子。 对， 是视频当中呢是这样，孩子呢一直在砸这共享单车，爸爸妈妈一直在旁边解释啊，这孩子闹着玩闹着玩，哎，你这个你就闹着玩，这个他是别人看别人要砸的，然后孩子呢解释一句，不让你不是你让我砸的吗？啊，说完他说他爸爸，这不知道是孩子说瞎话了还是家长说瞎话了。然后这个拍视频者也说了，说怎么样这共享单车你也不能砸。然后呢，就跟他理论了一下这件事儿。然后其实我真的觉得啊，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整个的一个家庭，没有人有愧疚的心理，都在解释。哎呀，那个闹着玩孩子那怎么着，没有人说站出来说真正道歉。比如说家长站在家长角度，我孩子不对啊，我没有监管好，孩子也没有道歉，说我不应该做这些事儿，或者是家长说一下孩子到底应该不应该这样，没有制止，只是说哎呀闹着玩，就好像就也不是你的东西，也不是我的东西，我砸就砸了，好像还有这种心态啊。最后我觉得这个孩子如果说家里边没有一个真的良好的教育的话，以后这个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不堪设想了。 是的， 啊， 是的， 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啊，形容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老狼的歌曲，那么那么的。 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一切早注定，就像电影里。就像那蟑螂与杀虫剂，每当想起你感觉到很焦虑，有你的味道躲得远远地，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 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地，那么需要你，就像那蚂蚱亲吻玉米。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地喜欢你，那么那么地讨厌你，那么那么地需要你，那么那么地，那么那么地。 这是来自老狼的一首《那么那么地》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说这个。形容一下自己的假期， 嗯， 形容一下自己假期生活 是 到底是怎么度过的，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来看各位怎么说， 嗯， 刘任性说了，一朝毕业难回首，从此假期是路人。 嗯，什么意思 啊？ 没 明白吗？ 没明白。 毕业之后你还上哪儿去过寒暑假呀？ 哦， 除非你是从事、 哎、 比如说教师这类职业。 对， 嗯， 对，没错啊。看来这个教师行业在你心里边地位很高吗？ 当然啦。 嗯， 难道你不是肃然起敬？ 是肃然起敬，主要是对他们这个寒暑假比较起敬啊。开玩笑哈，就来看看这个半城烟花半城凉，就像话费一样，永远都充不满，就觉得这假期怎么着都过不完，就希望呢一直有假期。 对， 嗯， 反正我觉得跟就是人成长过程当中感知时间的那个感觉也是有关系的 啊。 小的时候真的觉得像暑假， 嗯， 就真的是漫长的悠长假期。 谁说的？ 啊， 我们年轻时候觉得暑假一点都不长，就是从肤色上能看出来这个暑假放没放满。 嗯， 就是等你暑假完之后，应该是黑黑的一大圈， 是啊， 那才是正常的一个暑假。 嗯， 小时候我觉得暑假可能大部分，你像现在刚才咱看好多啊，基本上你看这旁边这位念也说了，天天手机不离手，大家都是这个用手机来解决自己这假期的。 嗯， 但那个时候哈，啊，我真的觉得就真的和大自然一块度过的，比如说像跟蚂蚱呀，对吧，真的是蚂蚱蝈蝈啊还有什么这个各种虫子，萤火虫蜻蜓，跟这些动物一块过的假期。你比如说从早上起开始先去，比如说那个拿上一个小兜子先去逮蚂蚱， 嗯， 对吧，然后到了中午烧蜻蜓，到下午中下午烧蜻蜓。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蜻蜓就是小时候就挺有招的，你现在想起来有很多种方式能那个烧这蜻蜓，烧蜻蜓这小时候的也说法是抓蜻蜓捉蜻蜓， 嗯， 啊，逮蜻蜓啊，捉蜻蜓吧。然后呢用一个铁丝，然后呢挂一个这个家里屉布，拴根竹棍，然后开始哎各种的抓蜻蜓。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孩子教的啊，用一只蜻蜓呢给绑住脚，用在一根棍上拴一绳，拴着这蜻蜓。这个蜻蜓和人也是一样，异性相吸嘛。当你这举着这个蜻蜓在这飞的时候，异性就趴在它的身上，你就把它一块逮回来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啊！ 哎，听你这样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闪现的画面都是那个宫崎骏的那个动漫， 哎， 《龙猫》当中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就像这个八零后的这个年轻，就是小的时候童年的回忆啊，不比宫崎骏那个 电就叫什么动漫当中唱。 可能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但是呢、 哎、 总归都没有这些电子产品的干扰、 哎、 也没有网络啊这些东西出现。 还有晚上那个萤火虫，现在很多就九零后没见过萤火虫，问过好多人了，真没见过。什么叫萤火虫？就电视上见过，动画片里边见过，真正没见过。其实那个时候萤火虫真的是遍地都是，一出门一出院门开始，哎呦，就好多地儿都是亮的。然后那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拿手捂在一个树叶上，捂一个特别亮的，就你会挑，有的那个电力好像不太足，好像身体不够强壮似的啊，有些电力就特别足，就捂那电力特别足的，放在一小药罐里边，插几个孔，然后晚上放在这个窗台上，就跟一小灯似的，没有那么亮，但是你会看到里边，哎，各种各样的萤火虫。第二天有那身体壮的还活着。其实现在想挺残忍的。 对，现在想一想、嗯 哎、会不会现在因为没有萤火虫，就因为小时候逮太多了。 是啊，哎呀，总归是非常美好、 啊、 幸福 的 童年生活。 对，那个时候我觉得跟有虫子的、啊、不是有虫子，就是那时候的假期其实真的挺美的。 嗯啊，哎，来看这个是大傻和小傻的幸福生活，说了我们是异地异国八年的恋情啊。 嗯， 半年或者是一年才能见上一次面，一般都是暑假这个八月初回国，然后能够在一起，可是开学季到来的时候又要分开了。 哎，你看看，就是说放假的时候代表着两个人相遇了， 哎， 一放完假就相又要分开了， 各奔东西、啊、 各奔东西啊、 嗯、 没关系，总有那个在一块儿的那一天。 是 啊，早晚也会分开的，没准儿。 祝福人家。 对，祝福 情人节又快到了嘛、 啊、对，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这是公子宇他说的啊。还有这个， 哎，我看到这朋友、 啊、 超级马里奥，他说了，说说高考刚刚经历过高考的人的感觉。 嗯， 这个高考完之后，等成绩，等分数线、 嗯， 等参考书，然后报志愿，然后再等的是录取状况，等大学通知，等大学通知书。 嗯， 啊、整个过程就是迷茫、孤单，又充满了期待，想认识新的同学、 嗯、 但是有一点担心自己融不进大学的生活，这有点多虑了。 对、 嗯、 还有这个6668他说了，算了，作业明天再写吧。哎呀，开学了作业还没写完，哎，算了，明天再写吧， 已经放弃努力了。 对，基本上还有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吧，赶紧再补补啊，这该写的还得写，认真写一写。 是 啊，不认真不认真也没法写， 那你至少端正态度吧。 对呀、 啊，对吧？ 啊，那就这样，拿着几个空白的作业去找老师，端正一下态度，看老师能不能放过你啊。嗯， 试试再说。 哎，这个月影西间他说了啊，前半段放飞自我，浑水摸鱼，后半段起早贪黑，一挥而就，啊，废寝忘食。开始补作业了。 哎，我发现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是一种平衡啊。 对， 就是你之前付出的是什么样的，最后你得到的回报也就是相应的。 对， 来看这朋友说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嗯， 后天开学。 好像啊， 他们 比较可能是后天、啊、有一些还真是早开学的， 提早开学。 反正我觉得最晚的可能也就大学有一些还有两周的吧，最晚的好像应该是在9月9号开学。 哦， 不是九月九号那周啊，就是不对，是九月十一号那周，啊、 嗯、 左右啊，反正就是，人家是时间比较充裕哈， 是， 反正是在最充裕的，也就还有这么一周两周的蹦蹦时间了， 没错， 赶紧珍惜好这假期啊，该玩玩该闹闹，那作业反正自己想着吧， 嗯， 自己啊就盘算着来哈， 过去的反正已经是追回不来了， 珍惜 咱们还是 珍惜一下，哎呀，还仅有的这么几年的假期，好吧。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00。